里木餐具，去到边梢，临行时种下了一颗葡萄。果园的姑娘哦啊那儿很有精心配着绿色的小苗。哎，迎来了雪水把大家关，打起那灯架让阳光照耀，葡萄根儿扎根在沃土，长长藤儿在心头缠绕，长长的藤儿在心头缠绕。长长的藤儿在心。